D100 各位聽眾， D100是一個民間的公營廣播， 我們的經費主要是來自兩方面， 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 二就是重溫的收費服務。 重溫收費服務將會盡快展開， 我們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 自己有台顧名思義就是給自己有聽的。 目前我們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數只是大約只有5-6千人， 我們50萬的聽眾只有1%的人是支持我們的運作。 1%的人成為自己有， 就等於1比99， 但很可惜1%的自己友，他們的支持是不足夠我們維持進行免費廣播服務的。其實我們需要大約20%，即10個人裡面有2個人成為自己友，我們才可以經營下去。 我和何國輝將我們投資在DBC的本金那4000萬 已經完全投放在D100， 而通過過去一年裡面的廣告收入和大約5000多個自己有得回來的款項是大約1000萬元， 即5000萬。 這1000萬只是足夠我們維持到明年5月而已， 所以希望大家支持D100的朋友， 希望你有能力的話可以加入成為自己友， 以及使用我們收費的重溫服務。 但是如果D100得不到公眾的支持， 我們只可以功成身退， 只可以這樣說，我們盡了我們的力量， 完成了一個歷史的任務。 但我當然希望D100可以細水長流， 永遠為全球的華人服務， 提供一個獨立的聲音， 還聲於民。 我們只有自己友，行公義， 好憐憫講真話，就是我們的信念。 請大家盡快成為自己友， 盡快登記使用我們的收費重溫服務。 無言感激。 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風波裡的茶杯，新聞摘要。主持林毓華、黃國彤、楊岳橋。早晨早晨，7點38分，先來一個交通消息先。 較早前受到跑馬地厚德里地盤發現戰時炸彈影響，現時香港仔隧道來回行車線已經解封，而其他道路包括黃泥涌道、皇后大道中、司徒拔道亦陸續封閉。解封陸續封閉？不是吧？ 陸續封閉，寫就這樣寫了，有矛盾，行經上述路段的駕駛人士留意現場警務人員及臨時路牌指示。我告訴你，是沒有臨時路牌的，只是動個牌，一個箭嘴而已。今早我6點多駕車，以為如常就可以經過電台宣佈，叫做間歇封閉的香港仔隧道， 是沒有的，通常是行不到的。一去到他就進來走，什麼叫間歇呢？警務人就說請你等等，真是皇家人民電台，真是離譜。結果你怎樣可以迂迴曲折地回到來？很迂迴，我就想著直行，想想不行，後來我又再繞個圈回來，死火出不了去，後來我就問警務人員，他說你直上經藍塘道， 然後就可以轉到過來黃泥涌峽道。依然林伯都是我們最早回來準備的，周鵬監製今天早過我，平時我就早上跟他鬥早。好，講講今天的頭條報紙的頭條， 都不用特別點講，我相信全香港市民都關心的就是立法會原抽佔領郵輪。厲害，這麼厲害。 但我看到電視台訪問了很多好幾個，但這個沒有帶性別歧視。那些女的乘客很巴渣的，真的很極 度 巴渣，對不起，我真的用這個。不過我先申報利益，不要被人投訴。 因为美丽华的旅游公司是我服务的行业服务工作的恒基集团的一个成员公司，先申报了。我觉得很可惜，今早我们的工程师又不在直播室，现在他坐在邮轮，我叫监制打电话给他，我希望问一问大班，究竟如果他坐的邮轮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有一个其中一个站是卖不到岸，而卖不到岸是因为码头的事关。 请问邮轮公司也好，旅游公司也好， 是不是要赔7成给他们呢？ 我想最霸佔的會是大班，大班可能會開規即時，希望我們一陣子又要上班。今天是不滿未能登下龍灣觀光，旅客佔領郵輪，實上《城報》的頭條。隨著《城報》亦有其他好幾份報章都是講這件事，《都市日報》郵輪爛尾郵， 元秋要飄流，這個挺好，這個挺好，爛尾。情報，美麗華團友佔領郵輪，還有申報也是的，蔣麗雲議員遇上爛尾團佔領郵輪16小時。 明報時間上差點，明報說取消遊客龍灣不滿賠償少， 郵輪客佔船13句鐘。 AM730就說數百人追賠上下龍灣未登岸惹不滿，郵輪團一度距離船。左報大公報亦是一樣，郵輪未拍越南下龍灣，團友霸船16小時索償。蘋果日報不滿取消下龍灣行程，索償7成團費，蔣麗雲率420人佔領郵輪。 我們的波下手，直接爛望其漢背，多厲害，我們立法會元秋。奇怪，為何不是今天將炸彈放在一個重要的玩位呢？當然有相當多的內頁的報道，但我們看英文虎報就是炸彈而引起的混亂。 有2000人要離開他的居所或酒店的房間。如果你問我，酒店挺好，他只是幫你搬，酒店挺好。但有些旅客，我聽到電視和電台的訪問都問， 他很閉翳，特別是內地的強國自由行旅客，我行李又未拿，又叫我離開房間，現在怎樣，很閉翳。永遠通常搬酒店、搬離居所都是麻煩的，不過回應回想你之前的問題，為何炸彈事件又不是佔領大部份的頭條，就很簡單。我相信好像剛才黃國彤說的，Juicy很多，Juicy很多是因為有個元秋。 一定是因為他而令到整件事出現了戲劇性的不同，不過說句公道話，最初這個旅行社的負責人批評他們騎劫，又有態度不好，那又真是這樣，你真是抵打的，大哥後來他又幸好出來繞回道歉，你是不是教他們路啊？沒有人打我們，誰打我們？但是死定的，用騎劫這些字眼就很差，撩交界，還有加上根據報道也提及，在佔領期間又斷水斷電，又沒有食物，我相信 對於有老有嫩的旅客來說真是很痛苦。 今天頭版最無厘頭，詹士邦御用戰車國產山寨腳踏類 Aston Martin 全球回收。 東方日報頭條也很嚴重，這個是甚麼呢？一架Aston Martin 說過百萬， 你現在因為深圳的廠商用山寨東西，搞到你要回收，當中損失很大。我說騎呢的原因就是說，你這輛車非富則貴才擁有，大班都曾經擁有過，當然很多都有，他有引述都有，陳奕迅都說這是他的dream car。 但我覺得 大班成都說過，我想都問一下兩位，你覺得用到全球回收，回收兩個字怎麼理解呢？ 因為他這個腳踏是一個緊要的，但回收就是你是不是退錢才換新的給我，那回收這兩個字我覺得是用得不太恰當，中文有些問題，回收等於我們說在這個 有些食物在超級市場下架又回收收回了回收和回收真的差很遠。太陽報今天沒有跟到東方，另外頭條叫本報抽查隔超標傷腎傷骨隔致癌， 毒米爆不停，這個可能是嚴重的毒米，這個很嚴重，它在說什麼呢，就是很多在內地輸港的一些米、白米，其實中間有很多化學物質，毒米來自廣西和江西一帶，所以又是勸聽眾不要便宜莫貪，他們是平米，又是同一個道理。 他為什麼呢？他這些米一定是便宜過澳洲、泰國那些絲苗，他才可以吸引到你買，所以又是那句便宜東西不好，加上來自大陸的食品，大家要小心一點。因為這段消息是來自消委會，去年10月公布了44款大米樣本的鎘含量測試結果， 發現3款分別來自廣東和江西的大米鎘含量是超標的，這就是太陽報的頭條。另外就是財經的報紙信報，當然繼續是講財經地產， 就是恆隆豪宅25億增持恆隆地產，怎麼看呢？ 增持自己的股票是否等於好事呢？即是看好自己啦，鬧底是不是？見現在這陣子的市場回軟了。經濟日報，賭台上落魚，賭博陸券雙看好，牌主消息大黑再埋台，本月初表現勝去年。另外就是頭條日報，跟星島的頭條有點不同，他說無牌服務式的劏房赤租 120元起，貴過半山豪宅，怎麼教啊？赤租120元，每一呎啊，好像店鋪那樣，好像地鋪那麼貴，百多元啊，這個就是在深水埗的興隆大廈，有一個樓叫做 Apple Dome 服務式住宅，厲害，剛剛兩個月前裝修好，將分成分開成有31個劏房出租，不是自己有自己的廁所，平均是3個租客共一個廁所和浴室，這個有點像B&B。 你這個有些回應沉日蘋果頭條的太空艙，其實那個離譜，真的一樣坐得值，年輕人要去申請單人的公屋，所以為什麼昨天頭條有說，現在年輕人用捷徑去申請公屋更過癮，先上空宅。好了，我們還有其他報紙的頭條，看看是不是說完了，星島是說樓盤，新盤推2萬伙，10年最高， 今年反彈18%，新界成供應富，當然啦，新界很多地未曾發展，大這麼多，好了，差不多了，今天還有南華早報說這個是移民潮，就是說加拿大的移民潮，很多人湧去加拿大。 講開移民，我們一會都會特別講一講，台灣將港澳移民 的入門檻，由之前500萬台幣加到1000萬台幣，將近是250萬到300萬港幣。好，我們看看社評方面，信報繼續當然是講樓， 二手樓日價是躺平今年樓市加速調整即是向上你向下調整可上可下你說呢原則上看起來股票可能是算向下一點但下得多少呢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些始終是 樓價的攀升在香港是很難脫出這個死結調整就可升可跌他在那段報道尾段說上週聯儲局將購債的規模縮減到每個月650億美金 預料今年年底會完全終止資產購置計劃 預期本港樓市今年會加快調整下特區政府無疑需要因應形勢的變化修正以加稅抑壓需求的偏頗手段即使不撤銷所有辣招亦應該考慮分段進行 例如先取消向購買第二套物業的本港居民徵收的雙倍印花稅還原本來的稅率水平逐步讓市場恢復和能夠進行自主性的健康調整這就是《信報》的社評好我們繼續看看其他報章大公報又是說國際經濟國際市場未回穩 歐洲臨危須思變歐洲就靜了另外就是文匯報講這個旅遊互讓就是化解這個旅遊爭議他將旅遊兩個字拿開變政改都可以最後一段說此次事件中的遊客遭遇固然 東方的社評真的要留意近日不少補習老師也好教師也好有些風化的案件批評因為我們香港不像外地有一個名冊可以查香港就不可以查但僱主可以查不過其他人家長就沒法子拿到資料其實這個也是學校有責任幫忙把關但是我在想為什麼要註冊為什麼要註冊 我曾經犯事,我已經改過自身,我已經服刑了 立會細碎管治更艱難頭痕其實鄉事派現在要組黨應該如箭在弦大哥幫你抬轎抬了這麼多年怎麼都要自己出來威風一次文匯報繼續反對佔中他就說保護家園反對佔中這就是文匯報 保護家園,兩邊都說得過 保護家園 支持佔中。 這是黃國彤的社論。 還有南華早報有兩篇社論， 一篇是需要多些醫生， 另一篇是講到香港電台， 他說他是受害者， 因為這是政治的角力， 令到他們申請撥款拿不到。 這個鄧忍光是責無旁貸的。我覺得他們這次很奇怪，我們也有討論過， 民主派是支持的，不要再說民主派逢政府必反。你看看這次建制派是團結一致反對的，多麼難得的一件事。現在究竟是否還是硬闖呢？昨天工會又跟處長和副處長開會，要求 我處長要繼續重新把上去，當然也有人覺得沒用的，因為既然一而再再兩次都不過立法會的事務委員會，看來再去都是被人覺得，因為這個南華早報的社論也有說，看來他們籌劃的時候被人覺得 是很容易被人說，因為無可疑問說不掃是很大的，如果大班的說法根本是四折五折都幫你做了，所以在這個節目也不止一次說過，覺得港台這個明知道硬闖衰硬都照繼續拿到這麼盡。但最糟糕的是突然間又局長出來縮話縮沙，說我不去了，然後反過來說，說得好像不關他事，就說你廣播處你們的管理層要做什麼做什麼，就是希望你可以做一個修訂計劃。 大哥，廣播署是你蘇錦良轄下管理的一個單位，所以究竟是不是互相扯貓尾打龍通，耐人尋味。 都是那句，大班說是陰謀，這個 AO去做廣播署長 就故意弄死你，鼓勵你的員工說不下，你去馬吧，可以的。 還有一點時間，也可以講一下頭條日報，講緊網購蠱惑發例大落後。講緊什麼呢？就是消委會昨天開記者會，說過去年網購上網買東西相關的投訴有成2000多宗，較前年大幅增加1.2倍。當中最針對的投訴是什麼呢？包括買機票、旅遊事務和酒店預訂， 有600多宗，超過了兩倍。我相信現在這麼多人有智能手機，上網買東西真的很方便。現在經常都說，如果你在寫時候的OL就說你去不去淘寶，你有沒有圖先，你不懂圖就糟了。這個社論的結尾是這樣說，法例上是做得不夠的配套。 歐盟國家設網上購物有法例的保障消費者，例如規定賣方必須提供清晰的資料，包括貨品的詳情、送貨和付款的安排，而且設了一個冷靜期給消費者指定的期內可以無償取消買賣，值得香港效法。 都應該的，香港這方面其他東西這麼鬼先進，上網速度又說最快的全球，買東西是快但是保障是慢，這方面真的要不足。我們香港那些立法的，先講政府，他在這些立法那裡真的很落後，永遠是慢一步。我經常覺得，岳少你不覺得嗎？越方便的東西想白， 是越容易有風險的，當然了，亦都被人abuse，很多時候擺張假相在騙人。好了，要去新聞了。 我們是誰？我們是民主黨，我是劉慧卿。 有小朋友肚餓到哭啊！ 我看到他哭我都想哭， 我們都為香港著想， 這些大企業想都不想， 那就上場無父子的了， 要出來打仗就沒有面子的了， 如果自己要披甲上陣的，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林毓華、 黃國彤、 楊岳橋。 沒有啊，沒有想去。事源就在年初二在本港出發的美麗華旅遊三亞越南的郵輪團，因為越南航道受沉船影響未能於下龍灣拍岸觀光，逾300名旅客不滿，每人僅得300多元的賠償金額過低，佔領郵輪 拒絕落船，在旅遊業協會的調解下提出包括旅行社道歉賠3/1旅費，而且要澄清他們不是旅霸，三項要求。在整件事件之中，亦有我們的立法局議員蔣麗雲女士力撐此事。當然是。 為何會引出蔣女士，當時那些夫妻一起去的，當時那些市民是不是有過第二個訴求呢？蔣議員為何會這麼正義挺身而出作為雞蛋擋住這個高牆呢？根據這個報導，美麗華總經理昨晚上商台接受訪問，他曾經提過 他曾經與當時船上的蔣麗雲多次通電話，形容蔣小姐很慘。為什麼呢？他就說指旅客以選票要挟他，聲稱你不幫我們搞大他，我們不投你投長毛。好了，當然主持人是李慧玲，給機會問問蔣麗雲。 蔣初時表示沒有聽到有旅客以選票要挟，但馬上就說有，他解釋沒有聽到頭長毛的言論，但承認有旅客指蔣小姐我們一直都很支持你，你都要幫我們。那誰說被騎劫的是他才是，沒錯，真可憐，原來是原初被騎劫。如果這樣說就是旅客騎劫蔣麗雲去騎劫郵輪。<笑> 整件事我想有幾點我們可以討論的，第一就是在這些如果是郵輪事故真的遇到有些不可抗力的情況， 或者一種unseeable的情況之下， 不可以完成一部分的旅程的時候， 那些旅客可以做什麼呢？那個免責條款是不是成立先？有個免責條款，你這樣說而已，是不是都是對消費者來說是一個不公平的條約呢？我相信任何的旅遊各方面，任何不要說旅遊，其實一般你簽印好了消費合約給你簽的都一定有個免責條款的，免責條款就是 如果有什麼出了意外，或者我們覺得危險，或者各方面，或者我們覺得決定了應該有些不可預期的，那時候我們就蓋不負責，或者就是最多給回一個成本價你啫。 但對於消費者來說最清楚的就是洗衣服，沒有說過沒有用的，你說原來隨便整爛我的西裝，你就說賺回那個退回那個，不是啊，以前那個我最多不收你的洗衣服錢，後來是不行的，這個真是欺凌顧客， 後來是三舊，所以 整齊三舊。<笑> 所以其實怎樣呢，根據這些所謂的免責條款去到最後不是說它所有東西都可以免責的，是一定要合理才行，就好像今次這個事件那樣，如果夏龍灣據報真的有沉船，而真是令到油輪是不能夠安全泊岸的，大哥，難道你真是強求要它泊岸嗎？在船上船長就是這些經常這樣說，就說突然廣播指說海面有一艘500噸的駁船沉沒，當局說我當局越南當局夏龍灣就說，將航道封閉， 船仔都沒有，水靜河飛，直接在那裡，好像沒有發生事，所以亦有羅生門質疑這件事有沒有發生過。 意大利、熱拿亞法院的管轄範圍，剛才你說的對，看看郵輪的註冊，如果有任何的索償，要求旅行社和船公司交涉，考慮一下過程是否涉及到外地的法院，船公司也可以嘗試進行和解，這就是海事處的說法，但我又不會這樣想，如果我是消費者， 我咬就咬那個旅行社，當然旅行社跟你有些關係，我申報了，那我就要咬了，大膽一點，我咬旅行社，我咬旅行社就會說可能是整個行程之中 當然是這個最重點，當我要咬你的時候，我弟弟都是陪襯的，我是去看那裡的，我唯一就是想那裡的，現在這次又去不了，我這個假期已經是研究了四年了，預計了。 我今次去不成就是我八年之內都沒得去了，現在一個普通的市民普通人去合情合理的人合不合理先，我覺得不合理，但是我是給一個比喻，你可以在這方面說你是那個holiday那個度假的損失，還有你的expectation，或者是精神上 你也可以說到我對夏龍灣是巨勢無遺，我根本是研究了一沙一石的，我打算拿去採標本，你怎樣吹都可以，這個任你吹。不過說到這裡，郭同卿，這些如果有船客這樣做就奉勸他小心一點，因為你舉證，因為如果在民事索償來說，你作為 要求賠償那方你是責任舉證的，你也要首先要去證明剛才郭同卿所言的籌備經年之類，那些是未必那麼容易的。透過這件事有一件事一定可以學習到，原來是有一種保單是特別為郵輪而設計的， 當然那個premium很貴，但看來值得買，如果你買了的話，萬多元還要買這隻，那你買了之後有什麼事幹，當然就不用像蔣議員那樣去虛張聲勢也好，要去箍他的選票也好。 也好的，我相信蔣議員經過這次是透徹地了解到民間的疾苦，亦透徹地知道作為少數面對著強權，面對著資本主義大財團，多麼辛苦。監製一會可不可以找一找他昨天那段影片，他說大財團貪得無厭那段。我現在拿著一張報紙，他也有引述他的報道。 其實是很薄的，但是現金交易，跟分分鐘先收錢後提供服務，可能那個是提供服務者被譬如說他無論是酒店也好或者其他也好，可能是有些銷售。他以為那個旅行社買了一隻船，中有要加多一句，他其後就提過說認為不應該賺那麼多，接著就說他由於不希望阻礙下一批出發的旅客，自己多次致電旅行社，但是對方指派一個人前來交涉。蔣小姐就說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弱勢社群對大企業這麼反感，有報紙的標題更有趣，就說旅行社不懂做，實際上說是不是蔣議員的意思是說不給面子，他我出到來你都是出三塊水， 你不是啊。還有報紙人民日報說蔣麗雲對旅行社沒有即時處理這件事，而且態度強硬，感到十分失望，應該可以早些處理，解釋事件和做些有心意的補償和賠償。 有心意，其實這些東西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套到我們很多的社會上的事件，由我們前幾天觀塘被拆那些棚戶，那些反商要求是真是無縫交接，人家市建局拿錢打你，你現在走狗皮幾遲些走， 每日扣一千，其實如果可以這樣也可以，那些當商之一的蔣麗雲對於市建局未妥善處理問題感失望，若市建局識做應付出少少心意表示誠意都可以，不過我們不見他的時候這樣說話，那都是那個問題，那些人應該笑不到自己的時候那種感覺是不同的。 我們如果是支持佔中人士也可以說我們是弱小社棍被迫是無可奈何之下然後對抗中國的強權說回一點正經的在法律方面原則上你就什麼時候都可以如果糧社是違約真的他違約了我們的違約就去到fundamental bridge 你去到 整個旅遊團的精神目的都是自然而為譬如說這個行程真的是其中一個賣點如果毀了之後我們也很久之前英國都是有判例是你整個假期的損失我們都會賠給你但是這些就一定要經過法庭的訴訟而不是說 自己說一條數出來,散品了,散品,散品 但下午3時有另一班船是有2000的旅客要去馬來西亞的而必須要提醒有一點很重要正如林伯你剛才提及你下午有一班船要出發因為你們霸佔了你延遲了你延遲了下一批船公司由此而衍生的損失 是絕對可以是對數看看誰損失大到最後如果船公司證明到他的損失大過你這些旅客的時候就糟糕了要賠錢給你都不定的林伯你這個茶餐廳我賣了6斤豬肉給你你不找數我來霸了你茶餐廳跟著有人來吃東西那些食麵 吃齋啊你有另外一個餐所以怎會帶頭霸了船而阻礙其他乘客就像岳少你說跟著那個flow <笑>還有郵輪碼頭我相信每小時計那裡拍那裡不便宜剛才我只讀了文匯報的社評的最後一段第二段也挺有趣的此次旅遊爭議是由於當地發生了沉船意外郵輪不能靠岸旅客上岸參觀行程被迫取消而起主要的責任並不在船公司或主辦行程的旅遊公司身上本來船公司或旅遊公司及早 作出安排派出高層以誠意與旅客溝通或許能化除旅客的怨氣然而船公司或旅行公司一來擺出強硬的態度又提出偏低的300多港元的現金補償令旅客心理更加難受結果造成小事化大談判僵持的局面 這句真是應了哲了這句應哲就是福無施予皆天慈禍不空生自有召這樣都被你拉了但是又是兩位文匯報這篇社評的字如果改一改又可以套用在現在香港身上例如本來 中央政府或特區政府及早作出安撫派出高層以誠意與港人溝通或許能消除港人怨氣然而中央政府及梁振英一來擺出強硬的態度又擺出極差的政改方案令港人心理更加難受更加不平衡 就是講到我們講回條文是不是真的 下龍灣的沉船而令到不能去碼頭這方面來說其實都是要回到岳少我們有些是相似你一定要證明這個是所謂的天災 旅行社倒閉令到沒有人接待所以索性船公司就掉頭走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個很明顯就跟他所說的是兩回事你一定要證明這個沉船是不是不可抗力沉了多久是不是一早通知了你你是不是可以做其他安排在別處兜過去看會看得很漂亮或者找美麗華那些旅行團的人扮一扮然後撐個艇過來越南河差不多時間去新聞。 我們是誰啊我們是民主黨我是劉慧卿有小朋友肚子餓到哭我看到他哭我都想哭我們都為香港著想這些大企業想都不想那就上上無父子了剛剛說要出來打仗就沒有人情沒面子的這個當然的如果自己要披甲上陣的就是為自己那個族群來戰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林毓華黃國彤楊岳橋8:37多說多一句這麼多這個旅行團好啊不論郵輪也好或者是外地的外遊團也好當這個團友覺得 有什麼貨不對版的時候應不應該即時有個反應才好呢即時反應看你即時怎樣反應你不是來我茶餐廳行著我頸子找豬肉酥會不會在這次的郵輪事件上不滿意的旅客應該即時向船長或者向旅行社有個團長旅行社應該有個領隊應該即時向他投訴 如果他不做回來香港才搞搞陣不知道會不會去到法庭的時候官的看法又不同不會的你即時反應但你的即時反應就不是來到香港不落船因為兩件事因為如果當時他不表示不滿意回來被人家教唆會不會呢 喂,喂,喂,竟然大班在電話到了,直接請大班。大班早晨。喂,班哥,你有沒有看到網上有沒有看到新聞,就是那個郵輪。這是笑話來的,真是。誰的笑話先?先恭喜發財先。恭喜發財。各位同事,恭喜發財拜個年。有規矩才過年。對,入屋叫人嗎?我現在在紐西蘭。 你不是坐郵輪嗎我不是坐郵輪我在紐西蘭對著海那個island那裡即是開心我們很掛著你大班我今天在這裡掛著你就問我可以避免我已經避免物流了那你就糟糕了你做樣子了大班香港烏煙瘴氣我現在宣布申請政治庇護 為什麼你可以看到一個立法會議員公然犯法的這件事離譜其實我覺得任何人佔領一個郵輪或者飛機這是act of genocide嚴重啊我有少許認同今天連文匯報的社論都不支持他你試試如果你在美國這樣做 我想已經被國家這個Homeland Security拘捕了全部黑暴蒙頭那些照片那就大班你不如講一講給聽眾聽你根據你坐郵輪的經驗遇到這些情況是怎樣的其實很簡單的第一人家的碼頭封了這個就是天災人禍根本就沒有liability的 第二呢,這些事情可以由立法會議員在這裡 你可以下船才處理的，你要抽水沒所謂，但我就叫袁抽，我是立法會議員，你們如果有什麼投訴，我當然跟你登記。 又回到香港找林毓華、鄭光、鄭光、美麗華，人機有份的，人機會走腦嗎？不需要做一些這麼unsafe的不文明的事。如果長毛在船上，那就沒得說了，長毛就找不到有錢人了，你袁秋 作為這個民建聯的副主席朝廷有人很做官，還有不要忘記他跟那些叔叔來，全部他應該跟這些人說，我叫袁秋，我是香港立法會議員，我會幫你處理的，那就處理文明地處理一件事，誰用白的？ 我喜歡你文明這個字， 而且另一件事， 野蠻的行為， 好像是將我們 前幾排有些國內的來到簽證不到台灣的話又睡在那裡，所以我們香港人全部有樣學樣，名門望族，一個名門望族，你失禮死就長陣了，這個工業家真的對，不過有一件事我很高興，他以後不可以罵人佔中，是啊， 我很開心，因為他endorse了佔中，如果蔣麗雲或者他們民建聯的人趕著反對佔中就兜巴蓋，他是大過佔中，中始終都是公家的地方，這個人家的private property，佔中就是一個公民抗命，一種示威受基本法保障，但佔領人家的船就叫high check， 一行為不當，不檢，你寫信給CIA、CMI，立法會的利益小組，投訴蔣麗雲行為不當，我覺得離譜，如果我坐在船上我走就不住了，你應該一上船看到他就立即走，大班人應該早跟我說，我死都支持長毛了，不行了，很多人覺得我死定了，我們坐下去到餐廳就告訴人家，那些人對你好一點， 但現在不行了，蔣麗雲這件事出現了，我說不服，Vancouver了，有一點大班是說，不是，大班我們有一段筆特意想播給你聽一下，是啊，現在一些大企業在這些問題上，不經常發生的問題上， 都絲毫不肯妥協的話，那我覺得這些大企業是非常之值得人說一句，就是我表示遺憾，他們非常之強硬的，他們非常之強硬，一定要下船才可以談，就是認為這個船旅行社應該因為它整個船包了，旅行社一定是很大利潤巨利，那你稍微讓利於一些老百姓， 何樂而不為呢？不用要賺到這麼盡，不用那麼多老人家，那麼多小朋友，有小朋友肚子餓到哭，我看到他哭我都想哭，不用搞到這樣的場面，到最後是我們董先生、胡先生，我們大力勸他們下船，為什麼？因為我們會覺得你不想影響到下一班船的船客， 我們都為香港著想，這些大企業想都不想，花你多少錢，多多少東西，他應該有個人心，打電話我打了不知多少次，求他們派人來，才派了一位來，這些做事作風，我現在才明白，有時為什麼弱勢社群對這些大企業這麼反感，真的這樣。 他現在終於正法現，原來泛民主派抗爭有理。第二個問題就是，你如果是這麼顧及香港形象和消費權益的，你自己下船就買些食物給人都可以。對， 還有他想哭，他沒有哭出來。還有一件事是你令到人們沒有食物，你自己不肯下船，沒有人要招呼你。我覺得是毫無理由，失禮香港的。 另一方面，除了強國人之外， 我想香港人都不受歡迎的了去遊輪我們現在想想我們有樣學樣這個位置我在紐西蘭的決定我們在紐西蘭坦誠大伯你有空回來處理的你又射博你又真的等你回來啊大伯不用理他好了拜拜玩得開心一點謝謝大家的旅程 其實蔣議員那裡說大家可以想想我跟你今天我們黃大仙廟一日行租了旅遊車去到黃大仙廟上的路不能走要大家怎樣兜條路不要說了總之兜了主幹路的不是車你租了車很大利益 那個車主傻了八塊錢租的旅行社我霸住車了現在我不下車了你一定很大利益不是啊車路的車主我跟他租給他我想那個船長剛才說什麼法律管轄那個外國船長傻了 Mamma mia, holy shit 他的註冊地是意大利熱那其實在這件事上你一來你對口部門你真的錯了第二我們香港是有根有強的法治社會第三你追溯的部門是美麗華你怕他走到哪裡第四你追溯的年份有六年 你怕他去哪裡第五你真的追一條船這條船經常走這一轉的你等他回來然後把他扔他哥哥仔然後抱著他的鏈第六我想說下去其實大班講騎劫那裡是有理由的因為你是由頭到尾你在做這個是 unlawful act 一個不合法的行為然後你 unlawful act 然後帶出一個 unwarranted demand 人家賠三百多你又咬回頭五千這個不是blackmail這個不是恐嚇勒索我用一把刀扛著你你令到我聲淚俱下原來我們弱勢人這麼慘原來另一方面回水回水沒東西吃所以是很不好是將香港的法治精神 毀於一旦你不要看見我們國內人來到簽證去不了台灣就在那裡不走啊我不走不走人家那個病在那裡其他巴士轉過彎可以走得我頂你的肺你霸住船那艘船走又不是站又不是載你出海來說你叫救命跳海所以有一點我相信一定要以正視聽是啊<笑> 那一隻真的是一隻私人擁有的一隻船好像你去霸佔人家家企一樣跟佔領中環我們必須要清晰地把邏輯和道理說出來絕對正確惡少說到佔領中環我們又有東西賴到佔領中環就是我們的新界人反佔中保安零不就手所以要阻擋你說這樣怎會有什麼所謂又要和諧又要穩定 明明是建制是撩交叫的還有新界人鄉議局是最核心的建制不是他說我已經跟中聯辦請示過交代了這些組黨要求問過他然後呢他還說他人才仔仔發言就是當然我們很多岳少你稍後說過多少個政府高官有參與然後就是我們的尊貴劉煌發議員 落實普選需建基於堅實的法理基礎和理據有規有矩他注意到現在的政改諮詢過程中有人玉石俱焚提早佔中的理論然後亦都是說基本法45條和人大有規定所以我們一定有 规矩不能成方圆 就看相片就看到兩個而已另外相信都不慌不少還有加上唐英年、范徐麗泰星光熠熠陣容鼎盛當然啦不給面子你不行了你香議局大家都知道過往這麼多屆選舉香議局對於左派尤其是民建聯等等在兩個新界新界東西是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今屆民建聯能夠在新界西拿到三席都有賴於鄉事派的協助 所以你想想如果你鄉議局自己組黨的話 對民建聯的影響有多大呢 法叔是否會離開自由黨呢是否必然的步驟呢這個真是不多知道這個要看下去他們的西環的指示法叔是經濟動力 我記得這個看法西環的指示再離開而已沒有衝突這些必須要看西環的指示然後才可以決定他們的去留但我自己真的覺得他們所有政府都出齊去支持然後他們的言論我真的覺得是玉石俱焚 可能為何會擇這些日子要組黨呢亦都是因為他們拜神問過就是Y師兩衰不要讓他參加讓他放假我們做這件事但是我有另一個從另一個觀點去看如果你鄉議局組黨會不會 架空了整個鄉議局你想想鄉議局現在就發叔一統天下如果組黨其他的力量如果到時選舉機器就大了會不會架空了整個鄉議局呢這個都耐人尋味因為不要忘記大家鄉議局都不是鐵板一塊現在在新界那些選村長 就好像當年何君堯在屯門龍鼓灘令到法叔失去了鄉委會主席成為當然區議員所以這個也是值得大家細心看一看究竟鄉議局自己內部是不是都在搞骨呢今天《經濟日報》有個專欄叫做《有正氣》其中一段這樣說單以新界西為例屯門鄉事委員會主席何君堯一派 和鄉議局主席王發素有分歧兩方面都不容易被統籌二來部分的鄉紳一向與民建聯和自由黨友好亦傾向繼續合作第三鄉議局組黨後若以獨立的名單參選立法會如果無法完全操控鄉事票及 与其他政党合作， 隨時有機會全軍覆沒，阿法叔。 聽到都害怕。 這個又用他求的簽是一樣的。 自有招，你想想這兩句說話用回鄉議局草黨一模一樣，禍不空生自有招，做了這麼多事，真是掛得了這次。所以這次很明顯鄉議局草黨背後的原因，先姑勿論究竟背後有沒有他們自己的內部鬥爭，很明顯鄉事派這次對於過去幾年 特區政府的一些收地、僭建、累積而來的不滿一次過爆發，趁你梁振英政府弱勢還不立刻另起爐灶，自己先搞了黨出來，就算最後不出來選，起碼都增加自己的談判籌碼。整件事虛張聲勢，但你不管怎樣，但他一定是拿到 西環的blessing， 因為我看文匯報的政評是這樣說的，愛國愛港力量是依法落實普選的中堅力量，這要鬥一鬥，大家要望一望，接著第二句就是理直氣壯堅持依法普選，這個依法我們昨天都說了，就是 怎樣的依法呢，這個法來講在我們法律界都是已經說出我們所追求的公民提名是合法的，到今時今日為止我們的律政司長或者是大陸當局亦都沒有說是不違法，只是律政司長明示暗示這裏先說這個expression 一定是明文說了的東西，然後找這些所謂的common law的東西去橫插、碲插，開始頂住，但是在我們的質詢之下，怎樣不合法、不合法、違反哪一條，始終是諱莫如深，一點都沒有說到。45條，只說45條，接著就不會說我們的26條，不會說到25條，香港市民 香港永久性居民，由選舉被選舉權，一個基本法根本是整本書來看的，不是你自己抽兩段出來就自己解。45條裡面的解釋怎樣叫民主選舉產生，亦都是不講，然後就講集體意志，共產黨的集體意志， 對他有利的就拿出來， 全部是將我們的政治的取向隱瞞在法律的解釋後面， 這個真是侮辱了我們法律的精神，這個是最被人發指的，民主精神不是這樣的。接著就贊成他們新界佬組黨，然後就講了頭兩點，第三點就是積極獻計獻策，敢於保駕護航。 頂了他講到出了名了，保駕護航，保駕護航，去年梁振英落區去天水圍，就有一班鄉事派，這個就是當年選舉，去年他就落區的，去天水圍，不要忘記當日是有什麼人去撐他場，全部保駕護航，全部那些是左青龍右白虎，保駕護航， 全部我愛民生，是粒tattoo，然後跟著呢， 第四點支持他們，就是他們很勇敢，不做明哲保身的紳士，而是做一個反佔中、反公民提名、反外部勢力干預的戰士。劉皇發是戰士，不做黨都可以反對這些事，一定要做黨才反對，未來戰士。這次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政協常委唐英年 都支持他組黨，認為這樣不會分裂建制。當然啦，大哥，昨天去到場合，難道法叔說剛剛這裡說完組黨，我發言的時候就不支持你嗎？ 那你講第一句，不講第二句，不會分裂建制，找老陳嗎？ 那這些是白大眼講大話，他越講這些其實就等於中共語言，他越講不會發生什麼，即是發生的事，怎會不分裂，處理無人三百兩，所以這個根本是愚蠢的，怎會不分裂，現在最頭痛就一定是民建聯，你想想新界西有三席，新界東有兩席，靠什麼？靠鄉事派，好了，要去新聞先。 我們是誰？我們是民主黨，我是劉慧卿。有小朋友肚餓都哭，我見到他哭我都想哭，我們都為香港著想，這些大企業想都不想，那就上上無父子，對吧？要出來打仗就沒有人情沒有面子，這個當然的，如果自己要披甲上陣的，就是為自己的族群來戰。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林毓華、黃國彤、楊岳橋。D100恭喜恭喜，D100恭喜恭喜，一呼百應，馬年破新歲分類廣告。恭喜恭喜恭喜！ 有位謝先生，英文名叫Andrew， 他說我終於登記了自己有了，我會繼續撐大班的。有位鄭小姐就說祝D100長做長有，祝身體健康，我們也祝你身體健康。有位何先生Alex Ho，恭祝大班林伯、童哥、岳少身體健康，萬事如意，D100業務蒸蒸日上，祝你何先生身體健康。 事事萬得意，事事如意，日本機尾和，恭祝大家馬年行好運，身體健康，容光煥發，恭喜發財。好了，以上就是我們的分類了。 好， 不如我們趁剛才講開鄉議局組黨，不如播一下些Bike，先聽唐英年怎麼說。我覺得任何的團體， 如果對於參政議政是有興趣的話，他都應該是組黨的，所以鄉議局在選舉方面一向都是很有影響力，也都一向都是有支持人家參與的，所以鄉議局作這個構思或者是這個思考，我是很尊重鄉議局的決定的，我覺得 每一個政治有的光譜上都是有空間，所以香港這麼多人住在新界，新界有這麼多選民，也新界的原居民是有一個很廣泛的代表性，所以就在這方面我是很支持發叔和支持鄉議局作他們自己的決定。 激烈一點的青年人都可以組一個青年激進黨，當然啦，這個邏輯是於是報紙又會登，就說是這個是政協常委唐英年又支持激烈的青年人組黨參政， 叫學民思潮，一樣的學民要組黨就是這樣，用同一套邏輯，看他們的政綱，因為政綱有規有矩，根據45條，然後避免玉石俱焚，他們參選我可以想到他們參選那些就是 那些口號，選舉口號，誓死維護族群，反對清拆新界僭建，反對新界地，不可以發展，打倒林鄭。 會不會這樣大家不要忘記昨天舉杯言歡的這班人就是當年去燒林鄭假人的這班人林鄭剛剛才清拆過反對清拆反對新界僭建然後全部就是所有耕地當屋地賣我們的丁屋要起到八層 不是九層嗎向下這些就全部是那些 Knife Hunter 應該就一迷頭 林伯你選吧 你那裡 多潛見，要保護他，即是我的族群，實撐我的票，你那個多潛見，我們計算過了，都播一下監製播完李慧琼，李慧琼，我們理解鄉議局想組黨的原因，也尊重他的決定，我們相信每個陣營都會面對 分和合的挑戰，我們鄉議局從來都是民建聯的朋友，亦都是建制派的朋友，他說是朋友，朋友要來出賣的，下次就對手，民建聯靠多少票，不會的，阿岳少他們有個總指揮，總指揮西環怎樣撥來撥來，還有你們聽聽李慧瓊說，他也是很懂得這個語言的藝術， 我尊重區鄉議會，他不是支持我，尊重，尊重，我尊重，我尊重，我也尊重我的僭建，不用拆，我也很尊重周文的言論，我想問林鄭，不是說我不是說拆的，我想問為什麼他們不直接問林鄭，戴黑眼鏡那位出來問林鄭，拆什麼我們的僭建啊？ 拆什麼僭建，是夠膽，是你逼我們組黨的，鄉議局組黨這件事都已經講到這麼久了，看看有沒有聽眾打來，有興趣，喜歡可以講一下，1831、138，講鄉議局又可以，剛才其他郵輪問題，讚一下袁秋，突然間你聽完他 被他迷上了他又可以，以前很少聽到他們的說法，原居民和非原居民相處得很融洽，以前沒有聽過鄉議會的鄉議局的人這樣說法，那當然了，現在大哥要組黨，組黨當然是，政治現實，個個都自己有來的，組黨，然後第一件事跟你們非原居民不用怕，你們在村頭泊車那裡減價，減價， 減價，你支持我們，減價，支持我封了你，收三個月，今年頭三月你在村頭拍那裡本應收了八塊，五塊，五塊，跟我們組黨，跟我們投票無關的，無關，無關，無關，好了，不如我們聽一聽，轉換一下其他話題，大班又有篇文的，聽一聽先， 今天在信報和南華早報都有， 信報的大班人與大班鄭經翰就講到政府盲搶地利歸地產商，內文就講到梁振英可以憑著民望而最終獲得中央支持成為特首，主要是他一直自吹自擂的土地和房屋政策，令到不少公眾甚至是所謂的知識分子和專業精英都誤以為他有能力和決心解決長期困擾香港， 以及造成本港社會深層次矛盾和貧富兩極分化的房屋問題。梁振英第一項向地產商送大禮的措施，就是上台之後沒多久立即推出白居易政策，每年容許5000名白表人士可以無需補地價購入二手居屋，結果就是短期內居屋無法增加供應，而需求卻是突然增加， 加上陸表人士預期二手居屋樓價飆升，搶先購入，終於就造成二手居屋樓價出現天文數字。另外，為了方便地產商賣樓套現，政府又放寬預售樓花期限制，由最長的20個月放寬到30個月，實際上就是方便了炒樓和地產商盡快資金回籠。而張炳良就說， 三個辣椒已經純服了樓市，就是完全無視違反市場規律的行政干預措施，不單止令到私樓二手市場一池死水，要改善居住環境的人根本就無辦法換樓。根據經濟學人最新的調查，目前香港的樓價依然是全球第一，除了樓價高、租金貴之外，香港人的居住面積狹窄，全港私人住宅單位之中， 超過一半的實用面積小於550平方米。 上個月我在旺角逛街，有一對夫婦叫我和他3歲大的獨生女合照， 我问这对年轻夫妇，他们的答案是特首，家屋这么小，怎么追？这个答复很典型，我还知道有青年人成家不立室，结婚后，两夫妇日头上班，晚上一起在食肆吃餐饭，然后 各自回自己的父母家过夜。一个中等收入家庭要五食五喝五穿差不多十五年才有可能买入一层五百尺左右的中价单位，说三个辣椒已经驯服楼市，未免就自欺欺人了。而梁振英以土地蓝球为由，就将面积达150公顷，原本是属于绿化地带、政府机构或者社区等用地改作为住宅用途，以最近公布的新界元朗、屯门、大埔取得的土地，其实大部分都是用来兴建私人楼。政府还要负责七通一平，提供包括交通和基建容量、社区设施等配套，客观上就是以社区资源补贴地产商开发土地的费用。最讽刺的就是施政报告竟然比 丑闻前身利益冲突问题还未解决的陈茂波率领发展局成立跨界别团队，专责支援财政司司长领导的土地供应督导委员会，监察土地供应的情况和推动开发土地的工作。更加明目张胆的利益输送就是，为了达成建屋目标，放宽地产商持有的土地可以兴建楼面的地积比率两成， 让团地居奇的地产商增加了至少两成可以兴建楼面面积，收益无可估计。可以预期，为了增加利润，地产商未来将会大量兴建屏风楼，连同梁振英在公屋地区兴建的插针楼，香港的居住密度将会更高，石屎森林造成的温室效应只会令到本港居住的环境更差，绝对不会更好。更加可笑的就是土地供应增加不等于住宅单位供应增加，因为买入土地决定权操纵在这么多位地产商手中，他们只会压价增加土地储备，却不一定会即时大量兴建楼宇。 过去五年每年新落成的私人住宅单位不够1万个，而未来楼市在利率回升的预期底下偏淡居多。梁振英在未来10年供应47万个单位，极其量只能够保证公共房屋的六成，私人楼价受到地产商操控，私人住宅单位供应绝对是不会容易大幅滑落。 归根究底，香港需要解决的是住屋问题，而不是置业问题。大量兴建公共房屋是唯一出路，但是以房屋政策骗取民望的梁振英，至今仍然是执迷于解决香港人的置业问题，目的是不言而喻，就是不想绝大部分香港人可以在公共房屋安居乐业，而将毕生的精力和积蓄为地产霸权服务， 终身沦为不折不扣的房奴。政府没有一个高地价政策，如果政府有高地价政策，政府不会那么落力去增加土地供应，无论是短期的、中期的和长期的。归根究底都是供应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够及时地生产土地，包括这个开发 过去未开发的土地，以及将一些已经开发的土地未是住宅用途的土地可以改变成住宅用途，这个是最根本、最根本有效的做法。这个梁振英真是懂广东话，不如他讲普通话，生产的土地，生出来的土地，不是开发出来的吗？是将 青年人和年輕人真是離譜，而且他正說惡笑說到一度，他在旺角撞到一對年輕夫婦，如果真的撞到的話就被人爭論，更重要，場面比混亂，還不如黃國街頭，更重要過何俊仁和劉慧卿被人爭論，所以他說話你信三成都死了，大哥，以今天的梁振英 他敢可以在旺角街頭撞到年輕夫婦還聊天，而沒有人放上Facebook，我不相信第一。第二，他老兄 夠膽由西洋菜街頭走去街尾不戴保鏢冇事的，要帶很多保鏢，而且還是那些年輕夫婦是政務處的招募組，生死醜啊，你扮吧，生死醜啊，你扮吧，好了，大家可以想吧，聽聽聽眾電話吧，梁先生，早晨，早晨，梁先生。 各位主持早晨，好，剛剛的喉嚨有少少痰，我姓劉的，保重保重，我姓劉的，剛才你們的專題真的說得好，是為地產霸權付出不斷的辛勞而去滿足這些官商勾結，我不是一個做紐奴，我不是說紐奴針對了那些地產商，首先一件事是為什麼 大家要看明白一件事，這件事就會令所有人沒有足夠自由而意志，安居樂業是對的，自由意志在現在這個普世價值之下也是需要的，因為人是要改變自己面對的社會的挑戰競爭，現在香港發生這麼多事，不言而喻，究竟是誰造成呢？就是聽黨指揮，上面罵我們，甚至人生未描繼，等於國鐵兵一樣說，二次大戰英國人沒有出過力，加拿大死了的 英勇的戰士沒有死過，但我們香港人是看到真實發生什麼事的，好像昨天那隻郵輪，如果大家想清楚一件事，那隻船去越南，那隻是歐盟意大利註冊的船，是英國的萊斯，有一個落國， 甚至P&I是一個管理的，他不會說謊，如果說謊的話，國際很大的事， 回來香港要搞一個這麼大的龍鳳出來，剛剛香港電台給他玩了一個鐘，有為什麼呢？香港電台希望將軍澳那座大白象有機會，因為香港講來講去是利益，香港這些利益是不斷互相這班人互相勾結互相輸出，我們香港一般百姓是看著這班人做這場戲，我們身受其苦，尤其昨天李麗華那個問題就是很簡單， 翻到來林伯，沒錯，做生意的人是以商本求利的，當然發生了事，但是不要推卸責任。但是昨天那位美麗華那位林先生又真的有個問題，他竟然在商業電台用一個說明說是蔣麗雲因為有人用長毛威脅會選長毛第二天的選票，而蔣麗雲留下在船上，他為這班人做很多事，但是剛才又退散出來。 就是我們是不理的，我人不是一個人，現在我看到一件事，香港的立法會會員、立法會的議員是有什麼質素，其中還有兩個人，一個叫姚P榮，還在中國旅行做事不知道，他是旅遊服務界的，另外一個保險界的先生又是不走出來，香港的船又回到來，確實是有證據，下龍灣 香港的新一代80後90後不做事，但香港根本上就捏住了機會，台灣我不是說大家去羨慕他，100、60、100、60間大專院校，當然來講有兩有不齊，間間都是中高的標準，但人家有機會，雖然不是韓國的，不及高地價，是不夠養香港政府，或者叫其他很多不自然的勢力，好像孤狼那個唐建國，那位李樹賢先生講大話，低下，你們成了人的位置，都聽到，香港很多東西來概念，香港很多東西來概念的，一國兩制是概念，騎劫也是概念，要想得概念，香港這個社會，香港特區政府都概念，沒有概念政府來的，隨時不實在的，這個政府 這個是特區政府、特區地產政府、地產發展政府來的，這個真的是真的了，說是香港人沒有前途的了，根本都不是為了香港人的福祉，要衰給國際人士看的，誰說謊、誰說謊，麻煩你這件事，由論事件，如果你掌握人說謊，蔣麗雲你現在從這件事去拿政治利益，我麻煩你這些人捉白蔣麗雲下台了。劉先生，你猜如果有論是去上海的， 他會做得好一些，表面上做得開明一些，不會有一個蔣麗雲做馬騮做到今年馬年衰一個馬騮出給人看到，我們香港人知道今年馬年會是什麼人，馬上出醜。多謝你劉先生，其實當你做一個立法局議員，你是帶一班人 去做一個行動，而這個行動分分鐘如果郵輪真的會告回頭，你delay了我的事情或者各方面整個行團賠償另外談，但你這樣做法令到我怎樣損失的話，你一定要，我希望那班旅客會跟蔣議員說， 蔣議員我們支持你，不過你簽回indemnity，簽回擔保，所有損失你背吧。 我們是誰？我們是民主黨，我是劉慧卿。有小朋友肚餓到哭，我看到他哭我都想哭，我們都為香港著想，這些大企業想都不想，這樣就上無父子了，要出來打仗就沒有免美，這個肯定的，如果自己要披甲上陣的，就是為自己的族群來戰。 大班就說笑，說他考慮申請政治庇護，說笑而已，又或者移民回加拿大，那裡藍天白雲很漂亮，很漂亮，很多羊，不知道用來做什麼，以前去新西蘭的時候，那些羊比人多。 首先較早前也提過，另外一宗相信大家都很關心的新聞，就是跟台灣提高了移民的門檻，加了一倍。以往是怎樣呢？搶錢，以往只需要500萬台幣等在那裏銀行存一年你就可以申請，一年動不動的？不動，500萬大概是多少呢？500萬台幣就等於 130萬港幣，現在是double了，變成1000萬台幣，即是260到270萬港幣。銀行很懂做生意，會不會可以存130萬又借回起碼100萬出來用一下，行不行？這樣就不知道了，但是關鍵就是對於香港人，這個主要是針對港澳，其實即是香港人多了， 收緊了。 很明顯，因為過去台灣政府的見到港澳人士投資移民的數量大幅增加了，所以打算用這個方法去停一停，讓這班香港人就算來也不要來那麼多。我們香港不是好過台灣嗎？何時我們要走去台灣？是不是現在香港的政局令到大家心淡， 以及香港一路某些人的發言，說這是玉石俱焚，將會 大家去心懷疑慮是怕真正的玉石俱焚還是怕這些人什麼都說到玉石俱焚是怕那種人的言論亂點但是而有這個去台灣移民潮令到台灣政府說加一倍其實這個是很多事情令到我們自己應該反思香港社會面臨的 是一個什麼衝擊昨天跟江我們做節目都有位好像是陳先生都說過他去了澳洲生活了兩個月嘗試移民嘗試了解移民生活澳洲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我給你一幅畫你看著你經常看著一幅漂亮畫 有時候在那裡咬手指傻了回來了兒童在那裡移民了二十年很年輕因為昨天那位是五十多歲到五十多歲其實就很悲慘因為你最有用的人生已經在香港接著你又不是說立足成渠雷爾乾那種五十多歲又跑到又吃得你走去看著圖畫咬著又不知道做什麼 你的兒子那些會是年輕一代他可能在那裡再生我同學也是在那裡讀完書在那裡認識他先生生孩子現在沒有開心是另一種生活方式他是但是不是五十多的香港人是兩回事我想心境和你五十多你好話不好聽 怎樣都有一群招朋富有一群豬朋狗友走馬雀或者走到哪裡出來撒話大哥哥哥我讀中學的時候有些同學其他的年輕人在香港讀不是只有我的同學有其他的年輕人在香港讀不到大學台灣那時候去台灣讀書很便宜而且歡迎他是政策問題但是現在就像惡少那樣明顯 我覺得他上次推出所謂的五百萬台幣是沒多久之前應該現在沒多久之後就修訂了很明顯這個就是供與求的關係其實對很多中產的香港人來說拿百多萬出來去移民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相信但是現在他double了可能就打亂了很多人的部署或者預算根據報道都是這樣說有些人都已經是等了錢在那邊 但是你現在突然間收緊影響會很大這個都很難估計但是很明顯我相信過去幾年台灣是很成功的就是將自己包裝成為一個休閒、舒服、有人情味的地方這些就是香港人是沒有的有自然環境又有小店又有咖啡、民宿這些你去到的感覺我相信是很好的另外的話就是 我想最大的分別就是我看那些移民的資料根據台灣的屋台灣是大概350呎的單位售價應該台北市都約是180萬港元350萬是很小的但它又不跟我們那些是七成實用的 應該就實用所以說350來說我又不會想它是講建築面積那隻應該是咬實一點我不相信台灣是好像香港玩這些玩這些香港我逼了它幾十年都逼不到實用面積出來什麼叫實用面積柱和柱之間很難量度的然後我說為什麼難量度你不知道嗎 下面的柱要厚一點上年柱小一點所以我們很難量度但看回台灣的人數居留和許可案件去讀書和工作是去年有4000多人但真的去定居很少數600多人很濕碎我想他另一道可取的地方香港人會想他的平均譬如大學生的畢業 他的平均大學生的畢業你怎樣都找到大概1萬元我們香港也找到1萬元香港屋租去了6000元不過唐哥我想看看我手上的這個數字跟你那個比較一下因為台灣人自己都不是很滿意台灣現狀對於政黨國民黨民進黨 口水戰或者對於自己經濟都不是特別高興。我手上這個提到台灣人現在樓價升，亦都對他們來說置業難。以2013年第三季為例，台北市樓價升到當地家庭平均要不吃不飲14.7年才買到的水平。 買到但都可以買到， 14.7年不吃不喝。 另外亦提及薪金是低的， 向上流動亦是困難的， 尤其是對於年輕人來說，2013年首10個月， 台灣實質的平均月薪是3.7萬台幣， 折合大概9400港幣， 這倒退了去到15年前的水平， 即是那個earning是低了，而同一時間年輕人他們的月薪平均只有2.2萬台幣，即是多少錢呢？5600港幣。我相信對於香港人來說，有心移民的當然移民得的可能都是中產，但是如果移民去下一代又怎樣呢？這個都要想一想的。其實阿岳少， 你還年輕，我和林伯都是老的，我林伯不認，最少是我可以說，其實我很多選擇，因為我英國掛牌，我的牌是英國的牌，我亦都可以去新加坡，我新加坡都有掛牌，在英國又有，但是我都是選擇 回來香港，將自己最有為的時候在香港工作。 其實香港最有為的時間就給香港，接著優惠在哪裏？現在還有一些剩餘價值，人生都可能是，但是我自己覺得香港是屬於香港人的。昨天聽眾打進來，我是有同一個感受的。你叫我去Vancouver，你叫我澳洲，我看著福畫，我不是說不到英文，但是 我沒有頂你的肺那句話說，落唐人街說吧，那些全部是要不就是強迫人，現在全部都是說普通話，你說廣東話就說廣東話，他們都不知道什麼事，即是沒得共鳴。香港永遠是我們第一優先，為什麼 我要離開香港，以前離開香港的時候去旅行也好，公幹也好，就算是啟德機場一降下來的時候一陣脫脫，但是你覺得很開心，很開心回來了，很過癮的。阿岳少，不理你去旅行或者什麼，當我是機翻轉頭就來landing香港，我見到香港的所有燈光各方面來說， I am proud of it， 在那個moment我覺得 香港人，美麗之都，你三藩市上山看看燈，哥哥仔，沒得捏，事實上是這樣的。 但我最近年梁氏上台之後，在外遊回來香港之後就想，唉，又回來又要對著這個特區政府了。那就是所以 2017年是選舉年， 2017年是我們改朝換代的年代， 我們不可以讓這種頹態、讓這種人再操縱我們的命運，命運是我手，唱這首歌，命運是我手，想辦法，信快點，信我不懂的。 好了，亦都呼籲一下聽眾 183-1138， 如果想分享一下大家在外地，尤其是如果你現在都在外面聽我們的節目，都可以打過來，講講感受，分享一下香港的感受。我們這裡有 老青，岳少的話將來亦都會在香港蹉跎他的歲月。如果有移民，有些人要考慮一件事，就是這個是18至36歲的男性要服兵役，我有些台灣朋友為了兒子避免服兵，就特地來香港讀中學，然後接著讀大學或者去海外，是一個這樣的鋪排。 服兵亦都困擾很多台灣年輕人， 他這個不同以前的，他這個是一個訓練，不同以前你一定是要當兩年兵，即是他abandon了這個。 那你當是一種入營現在大陸經常叫你去黃埔軍校體驗的那些暑假的民建聯團隊黃埔軍校很多時候我見到我們大埔很多紮紅領巾那些在那裡沒有東西 這可能是一個體力的訓練各方面但始終都是回到問題 香港是我家 我為什麼要走 如果說男性參軍要當兵 在新加坡男性我覺得很無癮 大家同班同學離開大學 男的要去當兵兩年 女的就投身社會工作 到你兩年出來的時候你會發覺 是嗎搞到地停的派對有這麼好的東西當然啦有沒有限年紀參加你我去新加坡掛牌你是不是的有沒有限年紀參加我想我一去那些地停的話叔叔你們做什麼廁所那邊叔叔你們做什麼我不是我來地停的地你條毛啊有位張先生打來不如先聽一聽張先生 我就想說林伯其實你不是很對 你是恆基的傳訊我對外工作我申報了我是在美麗華的旅遊沒有工作崗位沒有關係的人員我甚至不認識那位主管不要緊但是你知道好像蔣小姐這樣的身份你們的集團就不應該找過 這麼低級的去跟他說如果旅行社派助理總經理也不算是不算是我覺得像蔣小姐的身份你起碼四叔的義工子女門當戶對其實蔣小姐以她這樣的顯赫的身世我相信蔣鎮和李氏家族應該都可能有些認識算上都是 是的就是了是的是的那你危機處理不夠不到家所以那回到營賽不會感覺到我也想哭不過不是會不會大家互相給位對方相如果不是蔣小姐怎麼可以演繹到這麼動人的一幕呢你對整件事怎麼看法張西有沒有參加過郵輪的旅遊我覺得香港人真的很奇怪 這個你說拿上法庭實有證據我又不相信船長會亂說也有死他都是一個專業人士如果說謊被人發覺了他將來連工都沒得做船長和飛機師駕駛船都是同一個身份你作為一個船員這些遊客我覺得你下船都要慢慢談最糟糕的是阻礙下一班旅客成二千人 還有有些人在船上繼續玩多兩天又寫威春又其他活動覺得沒有意思我覺得有時候香港人坐郵輪之前要想一想你玩的心態是什麼你想想如果你坐那些伊麗莎白什麼小的號在船遊的日子更多過埋岸當然了環遊全世界 人家穿多穿到西裝你懂不懂玩這件事你不要經常想著上游船就是玩賭船這個張先生說得很對如果想參加賭船很簡單傍晚在天星碼頭很多人送袋用券給你 摔了兩水倒兩手吃幾碗粥上岸不是這樣玩法如果你覺得悶的就不應該坐郵輪 另外張先生除了船長不會車大炮以來他已經埋到彎了那是拍下去和拍下去的差別真的有多大呢所以這個客觀呢 我會給一個benefit他除非有很大的舉證推翻他還有人家都已經有船到賠了現金券給你吃東西加上你那個旅遊公司七九可能第一個安排提出上去岸的團費的錢可能他們覺得少三百元要三分之一現在五千元左右 我有想說你們說移民我的一個個人的心態我有個朋友退休去他也挺人災的去了哪裡多倫多很多年前去多倫多的時候我覺得是一個很跳躍的城市覺得找工作在那裡做找食就好我一去溫哥華哇漂亮到不得了但我說這是一個退休的城市退休城市不同我是多倫多大所以我覺得那裡挺好的所以看你一個個人有些人呢 不過不只是華人多了而是華人暴增其實是強國人即是我在那裡的同學都說現在是全面地被大陸來的移民佔據了很多那些早去的香港人會不會好像當地的加拿大人那樣越搬越遠呢就將他那個地區越不會一個活了水先直接是剛剛說我最近是有兩個親戚都是由以往的搬住的地區是越搬越北的的確如此有一個說話我舊弟一個舊同學在入境處做的他說那時專門拉一些 我最近問他說你搬去那個地方旁邊是不是都是香港人他說全部都是大陸人即是糟糕了沒辦法現在去到哪裡都遇到他們所以這個就沒辦法事實就是如此張先生不好意思時間差不多了我們要跟你說拜拜多謝你的電話現在當中有很多人覺得我們強國的人 原來他們出埠之前有指引的有提示的提示還提示行動照行沒有分別的你可以一個提示影響待會聽一聽兩篇文章周末快樂各位拜拜行政會議成員陳志思在今天的南華早報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香港不能夠承擔離棄他的中產階層帶來的後果 陳志思首先指出所謂中產階層就是指那批香港人口當中佔多數有足夠收入去應付日常生活所需甚至乎會有少許盈餘可以作為儲蓄他們不需要政府的援助也都不喜歡這樣做不過就不等於說這批中產是很滿意和生活得很開心的 文章說在貧富兩極化日益加劇情況之下他們會有一種被社會置諸不理的怨憤 作為中產理應對生活有所選擇不過這些選擇也日益收窄譬如說寬敞的住所已經是不可能負擔得來子女教育的理想學校也是遙不可及公立醫院也藏位緊張私家醫院似乎只是為富裕階層服務這批受過高等教育又要付稅的夾心人自我感覺甚差似乎他們覺得比草根階層也好不得多同時陳志思又表示香港的中小企業公司的處境也相當像香港的中產階層同樣希望靠自己努力拼搏自力更生可惜高昂租金的壓力下他們不少人已經被榨乾榨淨這些小型企業家同樣覺得他們已經別無選擇經濟兩極化並不是香港獨有現象不過程度就似乎更為嚴重特別是我們缺乏土地而大量的內地消費者又湧入來他們表面上為香港帶來可觀的收益但與此同時亦都刺激了租金和樓價節節上升同一時間香港的貧窮人口比例就持續上升家庭入息中位數的上調速度就非常輕微陳志思說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內提出的扶貧措施是對症下藥的正確舉措但是我們仍然有一批不滿需要回應的中產階層 他们不是要伸手拿什么支援，只是要求有更公平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生活居住空间。所以政府在忙于找地去应付需要之际，更加不可以忘记中产阶层的需要和优先次序。苹果日报呢同样有一篇的文章呢是讨论到中产阶层的需要的。这篇文章呢就由理大香港专上学院讲师李俊荣所写的，标题就是中产政治要有新思维。李俊荣在文章说呢，官乎舆论对施政报告的回应多数都是抱怨梁振英对基层慷慨，但就忽视中产，甚至质疑梁振英是不是要推倒多年来的保守理财原则。李俊荣说，那种中产要交税但就没有福利的情绪是与之相关的，因此对施政报告失望的中产者都似乎希望曾俊华在本月底宣读的财政预算之中是以退税或者增加免税额的方式来扶他们一把。但这样的诉求是不是真的对中产阶级有利呢？其实所谓中产不能够享受福利，李俊明认为这个说法并不准确。香港公共医疗服务和12年的免费教育都是不设资产入息审查的，而单单是教育和卫生的经常性开支已经占政府每年的经常开支近四成，即是中产者每缴付100元的税款当中，大概有40元会用在教育和卫生项目上面。当然不少中产者或者会对香港的教育制度不够信心，又嫌公立医院轮候时间长。近年政府在教育上推动直资中小学和自资大大专院校，又用医疗券筹备自愿医保等等的手法鼓励市民去光顾私人医务市场，但是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化是不是真的对中产以至到香港整体发展有利呢？李俊荣是表示担心的。他说如果办学者或者那些营运私家医院的人是牟利机构，在追求利润的情况之下，会否令到服务使用者的负担更大呢？在医疗方面，费用可以贵到连有买医疗保险的中上层也都未必承担得来。教科书上面所谓私营比公营好这个讲法，在现实生活中又似乎不是那么容易找到实例。归根究底，房屋开支是最大的重担，没有租务管制、房屋商品化等等都是香港住屋成本超高的原因。此外，卖地收入对政府收入的重要性也都是关键所在。每年高达几百亿的卖地收入，不但只会藉着高楼价、高租金转嫁回到中产和基层身上，也都是特区政府年年盈余的一大主因。因此要长远解决中产在房屋方面的重担，但是强调政府有盈余所以应该要退税，未免作用有限。我们要以财税政策的切入点与舒缓住屋或者成本高的问题，就要思考是否应该以其他税项去代替卖地收入对库房收益的重要性呢？中产者要自救，就不得不摆脱对福利的偏见，要放弃对原有财税制度的迷信，趁财政预算案提出改革财税政策和福利政策的诉求。 D100 讲真话， We speak the truth， 谈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We show mercy to all。 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 各位听众， D100 是一个民间的公营广播，我们的经费呢主要是来自两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温的收费服务。重温收费服务呢将会尽快展开的，我们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顾名思义呢就是给自己有听的，目前呢我们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数呢只是大约得5-6千人，我们500,000的听众只有 1% 的人呢是支持我们那个运作。1% 的人呢成为自己有呢就只是等于1:99，就只是等于1:99。但很可惜，那 1% 的自己有他们的支持是不足够我们维持进行免费广播服务的。其实我们需要大约 20%， 即是10个人里面有2个人成为自己有，我们才可以经营下去。我和何国辉将我们投资在 DBC 的本金那4,000万已经完全投放在 D100， 而通过过去一年里面的广告收入和大约5,000多个自己有得回来的款项是大约1,000万元，即是5,000万。这1,000万只是足够我们维持到明年5月的，所以希望大家 支持 D100 的朋友，希望你有能力的话可以加入成为自己友，还有使用我们收费的重温服务。但是如果 D100 得不到公众的支持，我们只可以功成身退，只可以这样说，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完成了一个历史的任务。但我当然希望 D100 可以细水长流，永远为全球的华人服务，提供一个独立的声音，还声于民。我们只有自己友，行公义，好怜悯，讲真话，就是我们的信念。请大家尽快成为自己友，尽快登记使用我们的收费重温服务，无言感激。 大声台，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